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，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发送过来都可以。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这个时间就已经请假，或者因为一些其他原因，就提前踏上了回家的路途，或者出去玩的这样的路上了。因为确实马上就要迎来的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高峰期。希望你能够顺利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家乡，或者是去到自己想要去的目的地。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歌，刚刚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呢？那 Morphine 他也是一个这样非常特别的一个音乐人啊。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这首歌之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这位歌手 Dorothy， 那他的一首歌呢总是非常的特别，这首歌依然如此， The Wicked Ones。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Faces through the sycamore trees. They know chariots of fire come to take me home. I'm lost in the woods and I wander alone. Hellfire. promises that I just can't keep. We could sing pretty melodies on the unmade bed. Slow dancing to a silhouette, cause I ain't dead yet. Ain't no chance of fire come to take me home. I'm lost in the woods and I wonder. Hellfire 来自 Bronze Company， 那他呢就是一个我之前推荐过的这样一个小哥，可以说是小鲜肉。这个小鲜肉呢是英国人，生活在约克郡。之前呢发现他其实没有太多人关注，后来是因为一首歌火了，我们之前放过那首歌，是 Glitter and Gold。那当然呢，就是他平时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帅气的一个形象，所以看到之后发现，哎，唱歌也好听，人还帅，还不错，推荐给大家。Bronze Quantity 这个歌手，那下面继续来听歌。在今天呢，我们来听一听价钱准备，让我们把自己的心情先准备好，对不对？准备好心情，我们一起出发，踏上我们的目的地。可能要去旅游，可能要去回到家乡，也可能要去到其他任何的地方。总之，在路上，让我们心情先要舒畅起来。听歌的时候，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 九八六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。下面这首歌来自 Fine 乐团，之前推荐过这个乐团，他们的歌曲呢都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因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，一男一女进行组合，男生负责创作，女生负责演唱，而他们曲风呢通常是以慢歌抒情为主。这首歌来自 Fine 乐团，配不上你。

来自 Jody Moon 这首 I Know This。 之前在节目当中推荐过这个乐队，哎，今天好像好多的开场白都是这样说。确实今天有很多人这个我都推荐过，像 Dorsey， 还有像刚刚听过的 Bronze Company， 还有刚刚说的 Fine 乐团，还有这个 Jody Moon。 它是河南的一个流行乐队，荷兰的一个流行乐队。那包括很多的一些经典的作品我们都在节目当中推荐过了。下面这首歌曲呢，也是来自一个我推荐过的歌手 Billie Eilish。 那这一次他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。之前说过这一位歌手确实是非常有灵气，而且他现在年龄非常的小，就是也就是刚刚成年没多久吧，这样一个年龄，所以说听到他的歌曲就觉得以后应该有很大的发展。所以就话不多说，送上这一首歌吧，来自 Billie Eilish 这一首 Six Feet Under。 I lost myself again, but I remember you. Don't come back, you won't and will, but I wish you'd tell me to. Our love is six feet under.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Jumping out of my skin, pull the cord. Yeah, I

索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，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。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，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这首歌来自郭采洁，相信你会觉得非常熟悉，是因为它是《爱情公寓》的一个主题曲。但那首歌的演唱呢，是陈美文去演唱的，并不是郭采洁。哎，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今天其实有一些小开心啊，毕竟马上就要我们放假了，还有一天的时间，再坚持坚持，就迎来革命的胜利。开玩笑哈，那此时此刻也提醒大家，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回家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在路上的安全。如果是正在上班的途中呢，一定要让我们的心情舒畅起来，对吧？再坚持一天，马上就可以放假了。在今天继续来听歌，让我们放松心情。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，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，音乐随心听。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国庆档的影片吧，因为刚刚真的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。就是最近这个国庆档啊，看了看影片，我觉得只能用惨烈这两个字来形容，就一定会大家会看到非常多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影片，看看都有什么哈。有这个《空天猎》会在9月29号，也就是今天上映的这一部影片，它是李晨去执导的一部电影，而且是空战片的题材。还有一个是《缝纫机乐队》，就是大鹏去导演的。 很多人说这一部应该就是升级版的煎饼侠，这种感觉就是搞笑梦想加上一种情怀都在里面掺杂。还有羞羞的铁拳这部片子的话，很多人说也是会考虑去观看，因为这部片子之前的这种它的笑点应该会比较自然一些吧，我觉得相比其他的硬要去挠你笑那种感觉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就是英伦对决之前在节目当中放过成龙大哥的很多歌曲，对不对？这次呢，成龙大哥应该是从动作演员向演员去转型的这样一种感觉了。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片子啊，像什么追龙啊，极致追击，就是还有那一场呼啸而过的青春，就这一系列的片子吧，真的感觉好像有很多的雷坑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，谨慎的选择你要观看的影片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先来听歌吧，下面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歌曲，歌手呢其实要说的就是 Halsey， 他现在上升势头是非常猛的，之前是和 The Chainsmokers 合作了一首歌曲，在 Billboard 上面蝉联12周的榜单的冠军。所以你想到是哪一首歌了吗？就是这一首歌，来自 Chainsmokers， The Chainsmokers 和 Halsey 的合作 Closer。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. I drink too much and that's an issue, but I'm okay. Hey, you tell your friends it was nice to meet them, but I hope I never see them again. I know it breaks your heart. Moved to the city in a broke down car and 4 years no calls. Now you're looking pretty in a hotel bar and I.Seat of your Rover that I know you can't afford.

准备好心情再出发。下面这首歌来自周笔畅，这首歌的作曲还是方大同。其实发现方大同和周笔畅之间有很多的这种合作，之前节目当中也放过他的一些歌曲，包括像那首《嫉妒》啊之类的。而这首歌曲叫做《偶然》，也收录在专辑《黑泽明》当中。当时方大同为 BB 去量身打造了这一首作品，这样的强强联合也是一种高山流水的这种感觉哈。所以说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，感受一下来自周笔畅演绎的方大同的味道，周笔畅的这一首《偶然》。 说分手，不在电话那头，一个人走得慢尽头。十年后细水长流，在你心里是否没有你的气味？空气陈旧，烛台空空荡荡。从那天搬走以后，微风寂寞时候想念我们曾经的拥有，踩碎过红掌，哭湿了化妆，安静的教堂，左手的忧伤，不想让你走，只好这样狂奔在那熟悉的街头，已经走了太久，人生不会没有一个出口。你总沉默不语，只是去感受。走过转角路口，不再为谁守候。你的眉头是否还为谁而皱？人生不会没有一个出口。别人谈论他是是否沉默如旧，落日照河面。倾斜光年珍藏心结，没有你的气味，空气陈旧，烛台空空荡荡。在那天分手以后，微风寂寞时候想念我们曾经的拥有，踩碎过后掌，哭湿了化妆，安静的教堂，我左手的忧伤，不想让你走，只好这样狂奔在那熟悉的街头。已经走了太久，人生不会没有一个出口。你总沉默不语，只是去感受。走过转角路口，不再为谁守候。你的眉头是否还为谁而皱？人生不会没有一个出口。别人谈论他是是否沉默如旧，落日照河面，我会倾斜光点，珍藏心结。突然你说为爱出走，剩下明媚感伤。 在那。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这首《同步》是范晓萱为电影《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》创作的主题曲，也是她近年来听少听到这种风格的歌曲了，好像又回到了之前她那种有着一些孤独、有着一些无奈的那种画面感了。看看时间，送上最后首歌曲。最后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一个非常著名的乡村音乐的男歌手，来自美国的一位歌手，他就是 Alan Jackson。那这首歌相信很多人如果看过《比利的早年生涯》这部电影的话会非常有印象，因为它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插曲。这首歌最后送给大家， Look at me。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。 bet my life like I bet my heart that you were the one, baby. I've never been so sure of anything before. It's driving my heart crazy. I can't hold out, I can't hold back now, like I've done before. Darling, look at me, I've fallen like a fool for you. And darling, can't you see I'd do anything you want me to. I tell myself I'm in too deep, then I fall a little farther every time you look at me. How do you do that, girl? Make me feel like I'm the only man alive for you. I guess that's what it is. Makes me fall like this. First time in your arms I knew the way you held me, it overwhelmed me. I went out of my mind. Darling, look at me, I've fallen like a fool. 北京时间